重新再来一遍，我无法知 猜，你早就想要说明白，我觉得自己好失败，从天堂掉落到深渊 ，Don't lie， 我愿意改变， What can I do？ 重新再来一遍， Just a 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，感情已那么深，叫我走。但你说 I only wanna be your friend， 做个朋友，我在你心中只是 just a friend， 不是情人，我感激你对我这样 这样 吧， 走快乐的自己。 好的爱你，傻傻爱你，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。 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.

前走吧，寻找幸福的人啊。草原上下着倾盆大雨，一路唱牧羊人的歌曲， FM 九九九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